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，北极、西藏、新疆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他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贺仁杰一口气直接跑到真金的宫前，侍卫抱着真金，见贺仁杰一身土，身上还有斑斑血迹，真金大惊。贺仁杰忍着疲惫和伤痛，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，就昏死过去。真金连忙命人将贺仁杰抬去医治，自己慌忙去禀报傅函。忽必烈正在宫中设宴款待南宋帝室人员，察必与忽必烈并肩而坐，赵显、谢太后、全太后、福王等十几位帝室要员坐在宾位，各自跟前摆着蒙汉结合的精美食品和瓜果。忽必烈举起杯说：今日设国宴，宴请各位，请各位畅饮吧。察必夫人瞅着谢权二太后和小皇帝赵显，发现他们都皱了一下眉头，面露痛苦的表情，举杯之后又都轻轻放下。接下来是歌舞表演，16名武士在咚咚鼓乐声中表演摔跤，摔跤完毕，在舒缓的乐曲声中，16名蒙古舞女翩然起舞，音乐悠扬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谢太后等人在欣赏着。接下来是男女二人唱《成吉思汗颂》，关汉卿演唱的散曲。谢太后、全太后听着，拭起泪来，察必也跟着拭起泪来。设宴已毕，忽必烈回到自己宫中，反复地欣赏着扎马鲁丁画的《一统制》。这时真金走了进来说：傅函，西里吉叛变，设计捉住纳木汗和安童，现在二人被关押在海都那里。察必听罢大惊，眼泪立刻就流了下来，说：大汗，您说该怎么办？我的儿子被他们捉住了，我早就苦苦劝过您，您不听，这下应验了吧，大汗。忽必烈痛苦异常地说：西里吉，我的侄子，我含兄的小儿子，他竟敢背叛我。当年他们哥四个都支持阿里不哥，刘秉忠力劝杀了他们以绝后患，我都跟刘秉忠翻了脸呐。 我宽恕了他们哥四个，没想到他还是不服，还是背叛了我。西部海都的事儿未平，云南又出事了。这一天，刘秉忠正在自己的府中练字，一位侍卫进来报告说，云南有使者前来。刘秉忠一看，是云南王呼歌赤的学官张立道。张立道来得近前，跪下急急地说，丞相，大事不好，云南王呼歌赤被大都督保和丁用毒酒镇杀了。刘秉忠拿在手中的笔掉落在地，痛苦地说， 皇上刚刚一个儿子被叛军关押，这又有一个儿子被杀，皇上也是年迈之人，怕受不了这个打击，暂时不要禀报，我先领你去见燕王。 见到真金，刘秉忠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，真金要求张立道把详细的情况再给他说出来。张立道说，呼格赤大王到云南后，都元帅保和丁因权力被削弱而十分不满，于是受到大王的斥责，便引起他的仇恨。有一天，他假惺惺地向大王认错，求得大王的欢心，并请大王饮酒，在酒中下了毒药，致大王死亡，又向大王夫人索要印玺，然后封锁了消息。我是偷偷逃出来的。真金听罢，拍了一下桌子说，世受俸禄，不思图报，反杀大王以怨报德，可恶，太可恶了。这事儿瞒不得皇上，事关重大，云南急需派大臣治理，你我怎做得了主，必须禀明父皇才是。 刘秉忠说，也是，我看波罗焕是个铁腕人物，能够担当得起平定内乱的任务。 于是二人慌忙去报知忽必烈。忽必烈还没听完，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一把把桌子给掀翻了，大叫道，保和丁为何杀我儿子，为什么，到底是为什么，外镇的儿子们被抓的被抓，被杀的被杀，我到底哪一点对不起他们，他们竟这样残忍地对待我，苍生天哪，我以宽仁待我臣属，他们却这样残忍地待我。我让保和丁任云南都督，军马钱财美女的少了哪一样啊，啊，他却以怨报德，采取如此阴毒卑鄙的手段，镇杀我爱子。苍生天哪，我该怎么面对，我该怎么面对。 刘秉忠和真金都劝忽必烈节哀顺变。忽必烈说， 事已至此，云南该怎么办，哈拉和林又该怎么办。 真金说，父皇可以派伯罗焕去云南查明真相，严惩保和丁。从长久来看，儿臣认为赛典赤敦厚，有经世之才，可以治理云南。 忽必烈思考了一会儿说，那好，伯罗焕与赛典赤二人一同去，伯罗焕为都元帅管军，赛典赤为行省右丞相，管理民政，要长期稳定和治理云南。传我旨意，让他们二位一文一武各守其职，一心治理云南，不要各怀二心，坏了大事。那个地方是我最早拿下的，非同小可。还告诉他们， 那个地方瘴气很重，赐他们一人十坛御酒，每日喝一些，去去瘴气。云南先这样，北边呢？ 真金自告奋勇说他愿意去。 忽必烈注视了他半晌说，你一去可都又是你们兄弟之间的事情了。去吧，这也是你第一次独领大军上外任，你要好自为之，别人的酒不要喝。你两个弟弟都是喝了别人的酒，一个被关，一个被杀。 真金再度叩首领命而去。忽必烈让真金亲自去平定海都之乱，察必坚决不肯，苦苦哀求。忽必烈说，弟弟被关，哥哥去救，合情合理，不会有事的。再出事，证明他们没有那个本事，两个大王加一个丞相都治不了叛军，我这个当大汗的脸上也无光啊。那就真是天要惩罚我，谁都避免不了。正说着，贺仁杰进来施礼毕。忽必烈说，仁杰，伤好了吗？你冒死报信，赏你5000两金子。贺仁杰听罢大惊，坚决不受。忽必烈说，仁杰，我这是还你父亲的债。你忘了，那个时候你还小。20年前，我经略吐蕃途中，你父亲贺奔建房子之时，挖出了几坛子金子，送给我劳军5000两。我当时许诺，等我有机会，一定奉还。你看看，我现在还得起你父亲借给我的5000两金子了。但是你父亲已经不在了，我只能还给你呀。 贺仁杰说，皇上记性真好，还记得20年前的事情。 忽必烈说，山有岩石不倒，人有诚信而立。 贺仁杰笑道，皇上，这金子先放在您这儿，我请求随燕王再去哈拉和林，那里的情况我熟悉。 忽必烈依允了。真金出发前，察必把他叫了过去，母子俩是大哭一场。察必取出了一包东西交给真金说， 那这是给你弟弟纳木汗的冬袍，你带上交给他。到了那里不要硬来，海都他们也都是你的兄弟，要好好的求他们放了纳木汗和安童，不要把他们惹急了，害了你弟弟。我想你父皇只能让你去，不能让别人去，也是这个深意。你要体谅我们俩，把你弟弟安安全全的带回来。 真金是再度叩首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杭州城里，薄彦正在殿院里舞着大刀。 董文炳过来说，赵炳被陆秀夫抱着投海了。 薄彦说，这么说南宋余孽已经全灭了？ 文天祥捉住没有？ 董文炳说，范文虎把他围在一个芦苇荡里，为了活捉一直围着，还没有捉住。 博彦说，告诉他一定要捉活的。 大汗来信说，西里吉阵前背叛，设酒席捉住了北平王和安丞相，关押在海都处。 云南保和丁又设毒酒，杀死了云南王呼格赤。 董文炳听罢大惊道，啊，皇子一个被关生死不明，还有一个被杀。 伯彦叹了口气说，是啊，我们尽快肃清江南，然后回京述职，看看皇上宽慰他的心。 范文虎等人仍然站在芦苇荡边，把文天祥是团团围定。一个将军对范文虎说， 元帅，这又过去三天了，咱们进去搜吧，否则把他饿死了，咱们只能捡个饿票回去，同样负不了元帅之命啊。 范文虎说，再等半天，此人刚强，只要能提得动刀，他就会抹脖子了。 那位将军又说，皇上为何非要捉活的？ 文天祥原本只是个王宋皇帝的小小城侍郎，南宋临灭亡才混了个右丞相，根本没几天。 流亡皇帝跟前没有人，也就是在这芦苇荡边重新封一个宰相虚名啊。 范文虎说，哎，越是抗争到底的就越值钱。 行了，不说这些了，再等半天，死活也进去搜。 又等了半天，范文虎终于忍耐不住了，命令道，来呀，开始进去搜。 军士们从三面向芦苇荡中心搜索行进。 芦苇荡中，文天祥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地趴着，周围都是吃剩的芦苇。文天祥又吃力地拿起一根芦苇嚼起来，结果昏了过去。文天祥醒过来，又想拿芦苇，但却根本拿不动。 范文虎等人在芦苇荡里向前搜索着，终于发现了文天祥。只见文天祥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。 两个军士上前扶起文天祥的头，用手在鼻子下试着气儿。 还有一口气。 范文虎得意地笑道，我说怎么样，人什么都扛得住，就是扛不住饿。 来呀，先给他灌水，把他弄醒喽。 两个军士一个扶着头，另外一个给文天祥灌着水。 文天祥终于醒了过来，慢慢地睁开双眼，看看周围，看清楚了是援军，打了个激灵要站起来，结果又瘫软在地。 范文虎压着文天祥，文天祥被绑在马背上。文天祥言辞恳切地说， 我求你一件事，看在我们多年同朝为官的份上，你把我杀了埋在这儿吧。 范文虎说，哼，你是丞相，我怎么能够杀你呢？ 文天祥说， 你要是怕没有证据，就把我的头砍下来带走，把我的身子埋在这儿还不行吗？ 范文虎无可奈何地说， 文丞相，我身为南宋枢密副使，也不愿意这样。 但是你也不想想， 皇帝赵显已经被封为元朝的银国公，太皇太后封为寿春郡夫人，福王封为平原郡公，嫡系的嫡系根脉已经在大都做了元朝的官，你到大都侍奉他们也是尽君臣之礼了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埋在这儿陪伴自封的皇帝，这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文天祥被押到了伯彦的跟前，伯彦说道：文大人的赤心秉德我深为佩服，人各有志，我不勉强你，但是我大元朝自太祖开基业以来，尤其是入江南以来，以仁德宾服四方，优礼以待文士名流隐者，灭宋后对帝室几千余人优礼有加，现在已迁到大都，各封其爵位，又在万寿山敕建宫殿，赐田亩以安养。皇上知道你的名声，让我派人安全护送你到大都去。文天祥再拜说道： 元帅说的我都听明白了，我看元帅率领的也是仁义之士，唯求元帅杀了我，把我埋在南宋的土地上，无怨足矣。 伯彦答道：这个我可不敢答应你，皇上有令在先，我只能送你赴大都。元大都宫中，查璧夫人正给寿春郡夫人过七十大寿，忽必烈、查璧二人做主位，谢太后、全太后、赵显等做宾位，每个人桌前摆满了精美的蒙汉两种食品和瓜果。忽必烈站起来说： 皇后为寿春郡夫人过大寿，请各位共同举杯，为寿春郡夫人敬酒祝寿。 众人一起举杯道： 祝夫人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 祝罢寿，忽必烈回到自己宫中，见扎马鲁丁身后跟着尼古拉波罗与弟弟马可波罗三个人进来施礼。扎马鲁丁奏道：皇上，这二位就是意大利人尼古拉兄弟，来拜见皇上。 忽必烈说：你们想在我们国家做点什么呢？ 尼古拉说：啊，大汗，我们想了解你们这个广大无边的神奇的国家。忽必烈笑着说： 好啊，你们先在大都住下，然后慢慢了解。我给你令牌，拿着这个令牌，全国各地都可以去。扎马鲁丁，你把他们安置在馆舍，照顾好他们，他们想见我就带他们来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